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伯志第十六集上，蛮王孟获的怪兽兵团。 自从刘备讨伐东吴失败，郁郁不得志，并死在白帝城之后，刘阿斗，也就是刘禅，就接下了蜀汉的皇位。这刘阿斗遵照他父亲刘备的遗言，把诸葛亮当作是爸爸一样来敬重，他称诸葛亮为 丞相爸爸。 诸葛亮呢，他也很用心地教导阿斗。诸葛亮买了很多书，买了很多地图，另外还买了一个地球仪，叫刘阿斗要多用功，要有世界观。 喂，三国时代人类连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都还搞不清楚，怎么会跑出来一个地球仪呢？ 哎呀，我们前面都已经出现过 email 还有电视转播啦，这边出现一个地球仪，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 你说有那就有， 本来就有啊。有一天呢，丞相爸爸诸葛亮他走进了皇宫去，想要测验一下最近刘阿斗有没有在用功。诸葛亮他就拿起了桌上的地球仪就问啦，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是斜的呢？ 哎呀，这答案很简单啊，小学课本里面都有写啊。因为这地球啊，在轨道上绕着太阳转，它本来就是倾斜的嘛，所以呢，地球仪也要倾斜才对。 哎呀，聪明神童啊，就可惜你当时没有在皇宫里面。诸葛亮本来也以为啊，他一问这个问题就会听到你这个答案，没有想到诸葛亮一问啊，立刻就有三个太监跪下来哭着说，丞相大人，我们真的没有碰过这个地球仪哦。 天哪， 诸葛亮一听这么没常识的答案啊，很不高兴的又再问了一次，我是问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是斜的。 大家一看到诸葛亮的脸色啊，知道他不高兴了，全部人都很紧张哦。这黄门侍郎跟谏议大夫啊，赶快也跪下来说，启禀丞相，他们真的没有碰过这个地球仪。 哎呦，大家都以为诸葛亮在追究是谁把地球仪弄歪掉了。这个诸葛亮啊，真的发火了，怎么连朝廷的命官都这么没水准呢？诸葛亮大喝一声就问，难道整个皇宫里面都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地球仪是斜的吗？ 听到诸葛亮发怒啊，连这个赵云跟马超啊都赶紧冲上来，他拉住诸葛亮说，丞相请息怒，这个地球仪送来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哎呀，真的气死人了，连赵云跟马超都这么没水准，到底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皇宫里的地球仪是斜着呢？ 这时候啊，皇帝刘阿斗啊就硬着头皮挺身而出说， 丞相爸爸，你就别再怪他们了，这地球仪为什么是斜的？因为算是我弄斜的啦，要打丞相爸爸你就打我好啦。 哎呀，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故事啊。 至少人家阿斗挺身而出为大家扛罪过嘛，这算是君臣有义。 这君臣是有义，可是也太没有脑子了。 哇，这一群有义气但是没有脑子的君臣啊，在这刘备死后呢，他们立刻遭遇了这魏国司马懿所发动的五路人马，一共是50万大军的进攻啊。 哇， 特别呢是这五路人马当中啊，这第五路呢正是东吴孙权的军队哦。这个是杀死关羽、害死张飞还有刘备的头号敌人哦。这全蜀国上下这听到这个消息啊，通通都义愤填膺。 哎呦，这个蜀国全国人真的都很有情义哦，动不动就想要帮死掉的人报仇。可是就在群情激动之际，他们忽然发现诸葛亮不见了。 哎呦，这个国家只有诸葛亮有脑子，现在诸葛亮不见了，怎么这样子呢？被绑架了吗？ 不是被绑架，诸葛亮是自己请病假。 哎呦，什么时候不请病假？这个最要紧的时刻怎么可以请病假呢？这阿斗说，来人呐、 在 带一盒海苔去看看丞相的病情如何。 是，等到了第二天呢，负责送海苔去的人回话了，启禀皇上，我们见不到丞相的面。 见不到丞相的面。 真奇怪哦。阿斗呢又派了两个更大的官拿了更大盒的海苔去见诸葛亮。 是， 又过了一天还是 见不到诸葛亮的面。 这阿斗又派了更大更大的官拿更大更大盒的海苔又过了一天还是 见不到诸葛亮丞相的面。 喂，我看诸葛亮不喜欢吃海苔啊，你们敢送别的，送送凤梨酥好了。 这蜀国呢自从没有了刘备以后啊，什么事呢都是听诸葛亮的指挥哦。就偏偏在这最紧张的时刻，诸葛亮竟然连请了一个礼拜的病假。阿斗心里想，难道丞相爸爸对付不了这50万大军，干脆躲起来了吗？阿斗啊，眼见大家愁眉苦脸，他就想到了地球仪的事。 不要再提地球仪了。 好吧，君臣有意。阿斗呢决定再度硬着头皮挺身而出去拜访诸葛亮。 刘阿斗坐着皇家的马车，率领着文武百官驾临了丞相府。丞相府负责看门的阿贝看到皇上来了，吓得连忙跪在地上。这刘阿斗下了车来，就一个人走进了丞相府里面，跟着他的文武百官通通被挡在墙外。刘阿斗穿越了三重的大门，来到了诸葛亮的后院，就看见诸葛亮背对着刘阿斗，撑着拐杖，一个人在水池旁边看鱼。 哦，不上班在家里混水摸鱼，被老板抓包，抓个正着。 刘阿斗不出声音，静悄悄地在诸葛亮后面站了2个钟头，终于受不了了，他就对诸葛亮开口了。丞相爸爸进来很爽吗？ 哎呦，怎么这样子问呢？ 说漏嘴了，应该是说丞相爸爸进来身体爽快吗？ 哦，这还差不多嘛。 是是是， 此爽非彼爽、哦、 是是是。 这诸葛亮一回头呢，看到刘阿斗，哎呀，老板来了，连忙丢掉拐杖跪下来说，臣罪该万死。 这一对君臣跟神经病一样。刘阿斗就问诸葛亮说，丞相爸爸，曹丕发兵50万，有五路进攻我们蜀国，丞相爸爸难道不知道吗？ 诸葛亮笑着说，曹丕的五路大军侵犯蜀国，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既然知道，丞相爸爸为什么还躲在家里面看鱼？ 我这不是看鱼。 那你这是什么？ 我这叫 沉思。 哦，这样也可以叫沉思啊。哦，那全天下所有上班上课的人都可以上网聊天、听广播、听音乐、传纸条，通通都叫做沉思好啦。 哎呀，你不知道啦，凡是厉害的人啊都要看鱼 哦， 因为看鱼啊可以看出一个道理来。 怎么说呢？ 你看啊，先总统蒋介石先生立正，小时候在河里看鱼溺水往上游， 哦， 就悟出了人生要力争上游的哲理。 哦，还好蒋介石先生是看到鱼，那董卓就比较倒霉了。 董卓怎么啦？ 董卓小时候也到河边想去看鱼，结果很不幸他看到了螃蟹，看到螃蟹横着走，所以呢他领悟出来人生一定要横行霸道的哲理。啊，原来是螃蟹害得董卓后来死这么惨。 对呀，啊，所以我跟你说啊，这鱼不能乱看的啦， 是是， 看错了鱼，搞错人生的方向，这后来就全毁了，你知不知道？ 哦，那丞相爸爸诸葛亮他看鱼看了半天，到底看出什么名堂来呢？ 诸葛亮说，有名堂， 嗯， 我看鱼呢，沉思的结果不是要力争上游， 哦， 也不是要横行霸道， 嗯， 我呢已经把曹丕派来的五路大军退掉四路啦。 我听你在放屁。 干嘛？ 在水池边看鱼就可以退掉400,000的大军？哦，诸葛亮是海龙王啊，派鱼去打仗吗？ 哦，别激动别激动，老板你听我说， 嗯， 这诸葛亮就说啦，这五路大军的第一路啊，是鲜卑国的国王所率领的羌族部队100,000大军阵势。你忘了，我们的马超就是羌族的混血儿。 嗯， 你现在有空啊，只要到羌族的社区去逛一逛，哇，不得了了。 哦， 不管啊，是这个公车亭旁边的杂志上面的封面， 哦， 电动玩具的主角，行动电话的广告，上面统统用的是马超的脸。 哦， 这马超啊，根本是羌族的超级偶像， 哦， superstar。 是是是， 我呢早就派了羌族的偶像去对付羌族。这羌族的部队啊，绝对没有人愿意跟他们的偶像马超打仗的啦。 哦，我都从来不知道这件事诶。 嗯，这第二路呢，是南蛮王孟获所率领的100,000大军队。这孟获啊，这没什么姿势 哦， 常常呢被狡猾的汉族给欺骗。 嗯， 这个人啊，不怕打，最怕人家跟他耍诈 哦。 你要对付南蛮王孟获这种人啊，我就派出了鬼头鬼脑的魏延，让他带支军队啊，每天啊就在孟获的营区附近呢，左进右出，右出左进，神出鬼没，保证啊搞得孟获头昏脑胀，不敢乱动。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那这第三路呢，就是镇守在上庸的孟达。 可恶的孟达。 嗯， 当初孟达没有出兵帮助我的叔叔关羽，关叔叔才会死得那么惨。孟达呢，他是怕我们蜀国报复他，所以他才跑去投降魏国。 这诸葛亮啊笑了笑说，那既然孟达是因为害怕才投降曹丕，那么呢孟达现在也是因为害怕才不得不配合曹丕出兵打我们啊。 哦， 所以呢我已经写了一封信去安慰孟达， 嗯， 告诉他说我们蜀国绝对不会跟他算账，要他放心。 嗯， 哎，只要我们不报复他，他何必要替魏国出兵呢？ 哦， 孟达收到我的信之后呢，一定会装病不出兵的啦。 这一封信就可以叫他不出兵，妙计。 这第四路呢，是魏国大将曹真所率领的魏国军队。 哦，那怎么办？ 这曹真的军队从阳平关过来，那里啊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曹操过去啊就吃过苦头。 嗯， 再加上啊我派过去的人的名字叫做赵云。 哦哟， 哈哈哈，我们的 Cloud 赵保证把他们吓得东倒西歪。 哇，好棒好棒。阿斗在水池边就开始鼓掌，原来丞相爸爸躲在家里面运筹帷幄。可是丞相爸爸，你退掉了四路大军，可还有第五路啊， 这第五路是东吴的孙权，他率领着十万大军呢。我们家爸爸还有两位叔叔都是被东吴给害死的。既然你已经把其他四路都退掉，那干脆我们就发动全国的军队，全面进攻东吴这一路，来为爸爸跟叔叔复仇雪耻。 啊，都什么节骨眼了，还要复仇雪耻？ 怎么了？ 诸葛亮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躲在家里躲了一个礼拜看鱼， 哦， 看到眼睛都快要变成鱼眼睛了。这个时候啊，诸葛亮叹了一口气啊， 嗯， 忽然呢，像小狗一样趴在地上。 诸葛亮干什么？ 诸葛亮趴在地上说：“皇上， 嗯， 老臣充当一下老狗当垫脚石 啊， 请皇上高抬龙角 哦， 踩在老臣的背上，看一看花园外面的景象。 哦，好古怪哦。”刘阿斗吐一吐舌头，不过有机会踩在诸葛亮背上，他也蛮高兴的。刘阿斗呢，就真的抬起脚来，一脚踩在了诸葛亮的背上。刘阿斗踩上去以后就问了：“丞相爸爸，踩在你的背上也没有高多少啊，只是刚好可以看到花园墙外面的景象，你到底是要我看什么？” 欸，你还说没有高多少，平时每天吃汉堡，没有高多少，可是却让我觉得重很多。诸葛亮忍住了喘得不得了的这个一口气，他说：“皇上，你看 哦， 花园墙外面等消息的文武百官，哪一个不是表情惶恐，心急如焚？ 对哦， 他们担心的不是能不能报仇，而是我们蜀国能不能生存啊。 哦， 老臣这一个礼拜不出门， 嗯， 就是要大家冷静下来想一想我们的处境。 哦， 皇上， 嗯， 你身为一国之君，如果还搞不清楚报仇跟生存哪个比较重要，那老臣我 哎呦，什么事情啊？怎么那么多人在叫哎呦啊？ 啊，这咔嚓是诸葛亮的脊椎闪了腰，砰呢是阿斗掉下来跌了个四脚朝天，哎呦，是阿斗还有诸葛亮同时发出的叫声啊。 这两个人在花园里面鬼叫，墙外面的文武百官听了都吓一跳，面面相觑，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花园里面呢，刘阿斗好不容易从地上爬了起来，赶紧就扶起了诸葛亮，握住诸葛亮的手说：“丞相爸爸，你的苦心我明白了，我相信只要对我们蜀国有帮助，爸爸跟叔叔们在天上知道了，一定也会欣然同意你的决定的。” 在诸葛亮苦心的开导之下，阿斗总算明白了，蜀国要生存呢，就必须要先跟东吴联合，一起来对抗最强大的魏国。 嗯， 这所幸啊，在诸葛亮巧妙的运筹帷幄之下呢，这鲜卑国的国王的枪兵南蛮王孟获呢，通通自动退兵哦。 嗯， 孟达也果然装病不出哦。魏国的大将曹真啊，也在阳平关被赵云给堵住，动弹不得哦。 嗯， 曹丕的五路大军之中啊，只剩下最后一路的东吴啊。孙权呢，看到这种多头变空头的状况 啊，高兴的拍了拍胸脯说：“还好没有进场太快，第一个出兵，要不然啊，现在所有人通通退场观望了， 整个空头市场只剩下我们东吴还傻傻的套牢在那里当死多头，跟蜀国打得没完没了。 喂喂，你到底是在做股票分析还是战况报道啦？ 哎呀，天下的道理最后都相通的嘛。这老子不也曾经说过吗？不为天下先。 哦，不为天下先，就是在全天下呢不要抢先当第一名。这不只是老子说过哦，当兵的时候老鸟也常常这样说。 哎呦， 不要抢先做第一个，也不要落后当最后一个。这个就是当兵的生存法则最重要的一条。 哦，原来啊，老子的道理跟老鸟都差不多啊。 是哦。 哦，就在这个孙权啊庆幸没有太早跳入战场的时候呢，诸葛亮啊派出了一个叫做邓芝的特使啊去见孙权。 哦， 这邓芝一到呢，东吴的孙权啊立刻叫手下摆出架势要吓唬邓芝。 哦，为什么 这样子呢？谈判的时候才能够吃定蜀国啊。 哦， 这孙权就大叫，来人啊，在传令5士1000人， 哦， 各执刀斧分成两排，从宫门前一直排排排排排排，给我排到大殿上来。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不用那么多的事。大殿上呢摆下一个大鼎， 哦， 里面给我倒的满满的都是麻油 啊。 鼎下面呢要烧木炭，把麻油给我煮的啵啦啵啦啵啦啵啦的发泡， 啵啦啵啦啵啦啵啦是。果然呐，诸葛亮派出来的特使邓芝一走进了皇宫，就看到拿刀拿枪的武士站在两边排出两面人墙，东吴大殿之上放了一个大鼎。四周一片肃杀之气。 什么声音啦？那是鼎里面的油滚了。孙权啊就笑着说，邓鸡，你有没有吃过麻油鸡，知道当鸡的滋味吗？ 启禀吴王，我的名字是邓芝，不是炖鸡，什么当鸡的滋味。哎，很奇怪，孙权不是江南人士吗？怎么讲起广东国语来啊？炖鸡炖鸡的。哎呀，这个邓芝面对这个排场啊，不但不怕，反而笑着说，我邓芝还以为东吴有多么的厉害，没有想到竟然惧怕我一个手无寸铁的读书人。 孙权说，我哪有怕你邓芝。 你如果不怕我邓芝，你干什么摆出这种阵势来呢？我再大不了也不过就是说几句话嘛，说几句话会把你说死掉吗？有那么严重吗？ 啊，你说了半天还不是要叫我放弃魏国跟你们蜀国联合，对不对？ 不对 不对 不对。吴王，你喜欢跟谁要好，你想要跟谁脆，那都是你家的事。我邓芝今天来这里是特别来替你们东吴做股市分析，给你们报名牌。 哎呦，还给我报名牌哦。这孙权啊心里想，哇，这吓不到邓芝啊，不禁啊对邓芝啊开始佩服起来了哦。他叫人呢把这个鼎给抬出去，这鼎走了之后呢换成一张椅子，请邓芝坐下。 邓芝就问了，请问吴王，你先不要管我是谁派来的使者，你只要告诉我，在你内心的深处，你真正想要的是跟我们蜀国联合，还是跟那个魏国联合呢？ 这孙权就说了，老实说，我当然是想跟蜀国重新联合啦，让我们能够像从前赤壁之战的时候一样一起来对抗魏国。 对， 可是嘛，你们这个新老板阿斗这么年轻啊，他的能力呢各方面也都有待考验，这呢使我非常的犹豫。 哎呦，邓芝吓了一跳，还以为孙权也听说过地球仪的故事。邓芝听到这里就赶快笑着说，吴王，你不要忘记，我们蜀国不是只有刘阿斗皇帝，我们还有诸葛丞相哦。吴王，你是有魄力的， 而我们的诸葛丞相是有智慧的。你们东吴有水，我们蜀国有山，我们两国联合在一起的话，我们的山川土地也占了全天下二分之一强，我们这种实力进可以兼并天下，退也可以鼎足而立呀。 嗯，你说的是很有道理了。不过 吴王不要再考虑了，你想想看，如果你不跟我们蜀国联合，你就只好继续当魏国这个曹丕皇帝的臣子。哎，依照过去的惯例，曹丕呢就一定会叫你把你的儿子送到魏国去，去当人质。这样子呢，曹丕就可以对你们东吴是予取予求。 嗯， 只要你不听他的话，这个魏国的大军啊就会跑来修理你，不然就在他那边修理你的儿子。到时候呢，我们蜀国也一定跟着魏国一起来打你们这只落水狗。 哎呦， 吴王，你如果向曹丕俯首称臣，你无非就是落的这个下场啊。 嗯，这话的确有道理哦。 是啊， 孙权想了一下呢，他接着又问哦，那如果我东吴跟你们蜀国同心协力一起灭掉魏国， 嗯， 那么是不是我们两国将来一起平分天下，到时候就可以民生乐利，天下太平呢？ 天下太平，这不太可能啦。邓芝就摇一摇头说了，我们大家哦都在江湖上混这么久，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如果全天下最后真的只剩下你们东吴跟我们蜀国，那到了那个时候大家再各自努力吧。不管怎么样，总是胜过现在就放弃的机会，任曹丕来摆布我们呐。高兴哦，高兴 啊、哦！太实在了，太实在了。孙权啊，拍了拍邓芝的肩膀说：“啊，你说话真的是很实在，我最喜欢这种实在的人了。 哦， 走，我请你去吃麻油炖鸡，不要怕，真的是鸡。”在蜀国的使者邓芝的努力之下，终于使得东吴跟蜀国重新恢复旧好。 嗯， 诸葛亮呢总算暂时化解了刘备过世啊所导致的不稳定的亡国危机哦。 嗯， 老百姓们呢喘了一口气哦，可以好好的耕作。这本来呢四川盆地就是一个大米仓啊，这一年蜀国的收成特别的好，老百姓们啊丰衣足食，国家税收丰富。 嗯， 在这种情况之下，下一步的诸葛亮啊要处理的就是蜀国的原住民问题。 啊， 这个在蜀国国境的南边啊云贵高原一带啊有一些原住民的部落。 嗯， 像是这一次的五路大军里面就有一路啊是南蛮王孟获。 嗯， 这个人呢就经常起来造反。孟获啊对蜀国来讲啊可以说啊就像是借险之急。 什么借险之急呀？ 哎呀，当过兵的人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哦， 什么胯下痒啊，脚趾头痒啊， 哦， 啊，大家衣服内裤穿来穿去，到最后都会长癣。 是哦， 哦，你不知道这借险之急啊，虽然不会死人，可是呢，这痒起来却很受不了啊，是，嗯，所谓的痛可忍，痒不可忍 啊，是丝可忍，俗不可忍吧？什么痛可忍，痒不可忍啊？ 哎呀，你又没有养过，你不知道啦。 怎么知道我没有养过？ 我管你有没有养过。哎，你想看看哦，这蜀国呢，一天到晚要消灭曹魏， 嗯， 防备东吴，哦， 嗯， 结果呢，南边的孟获老是在那里叛乱啊，扯后腿啊，搞得你啊，整天胯下痒啊，脚趾痒。哦，烦都烦死了。 是， 当然一定要抽空去把南蛮王孟获给搞定啊。 诸葛亮坚持要去打南蛮王孟获，搞得刘阿斗很紧张。阿斗就问了， 丞相爸爸，整个国家都靠你，你现在不待在家里看家，要跑去南边打仗，万一消息走漏出去，东吴跟魏国都有可能会攻打过来，要怎么办才好呢？ 诸葛亮就说了啊，东吴刚跟我们结盟，不会攻打我们。 哦， 至于这魏国的曹丕嘛，我已经派了马超防守在汉中。 嗯， 他们啊，魏国从曹操开始啊，就被马超吓得割胡须、用内裤包头。现在啊，他们曹氏家族早就得到了遗传性的恐马症。 哎呦， 只要有马超在啊，这个陛下暂时你不用担心啦。 可是丞相爸爸， 嗯， 你要打败南蛮王孟获，你就派一个将军去就可以了。孟获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这种小事情为什么你一定要自己去呢？ 诸葛亮啊，就笑了笑说啊，南蛮这些原住民部落啊，靠他们地处偏僻的山区啊，很难管理。 嗯， 你又没有办法派军队一年到头在那边盯着他们哦，所以呢，根本之道啊，就是要收服他们南蛮人的人心 哦， 让他们啊，对我们蜀国的中央政府啊，永远服服帖帖，这样子啊，才能够解决问题啦。 嗯， 你不能说每次养你就每次抠啊，这样子呢，就算你抠到破皮也没有用啊。 啊，刘阿斗越听哦，胯下就越痒，他就拱了拱手说：“好了好了，朕年幼无知，丞相爸爸，如果你觉得很好的话，你就照着去做吧。”什么是刷刷刷的声音啊？ 抓痒啊！ 西元225年，诸葛亮任命赵云、魏延担任主将，王平、张翼担任副将，另外马谡担任随军参谋。诸葛亮亲自率领了50万的大军，往他们蜀国南边的南蛮部落出发了。 孟获啊，一听到诸葛亮率领着蜀国的大军南下，立刻呢，亲自啊，也带着他的南蛮部队前来迎战哦。这个南蛮王孟获啊，不得了 哦， 他头上呢戴着、一顶千宝玉的紫金王冠， 嗯， 身上穿的是呢璎珞色的红锦袍， 好， 腰上啊系着碾玉狮子带， 很好， 脚上啊穿的是老鹰嘴的绿靴子。 靴子为什么会有老鹰嘴啊？ 哎呀，老鹰嘴是像弯弯的勾勾嘛。 哦， 这孟获的鞋尖呢、也是这个样子 哦，这个也好。 更夸张的是啊，南蛮王孟获骑的是一匹卷毛的赤兔马。 太好了，赤兔马跑去烫头发。 他还拿着一对刻着松树纹的双股宝剑 哦，双股宝剑嘛，哎，前面听起来都很神气，可是一听到双股剑我就有不祥的预感。 怎么说呢？ 只要是拿双股剑的，在三国里面打仗的时候都很烂。 被你说对了，刘备也是这个样子哦。 对呀、 这孟获呢，虽然穿得很撑头啊，可是呢，他打起仗来啊，实力实在是不怎么样， 重看不中用。 更糟糕的是啊，孟获还爱吹牛。 哦， 孟获呢，就指着诸葛亮的鼻子说：“你的部队哦，没有用，你穿得这么丑，一点美感都没有，排队还排得乱七八糟。” 哎，穿什么衣服跟打仗有什么关系嘛？诸葛亮啊，摇着头笑一笑，从书包里面拿出一本最近非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叫做《如何埋伏成功》的书。诸葛亮啊，拿这本书在孟获的眼前晃一晃说：“哎，你要不要看一下这本书啊？” 孟获说：“打仗就打仗，嘿，看那个什么书，那都是骗人的，没有用的，嘿。” 没有用，恐怕是你不用功，自己看不懂吧。诸葛亮啊，就转过脸来问他身边的王平说：“ 孟获不看书，那这本书给你看好了。 这王平啊，翻开了第一章 Chapter 1，诈败哦，假装打输，输了就跑，边跑边把敌人引入事先埋伏的地点。 哎，这常常在用的计策很普通啊。王平呢，就真的照着书上面第一章所写的哦，跟这个孟获打仗，假装打输，边输边跑，把孟获的军队引到了山区去。这孟获的南蛮兵啊，果然就被埋伏在山区的赵云的部队杀的是落花流水啊！剩下孟获自己呢，就骑着他这个烫过头发的赤兔马，带着500名贴身侍卫落荒而逃。跑没有几里路，就听到大鼓一声咚，哎呀！忽然之间呐、啊，又跑出来一群是魏延埋伏在这边的部队，就把南蛮王孟获还有500个贴身侍卫，通通都活捉了。 诸葛亮啊，准备了大鱼大肉呢，招待所有的俘虏 包括各山洞的洞主啦，各部落的酋长啦、还有原住民的部队啊。这诸葛亮就说了，你们啊打败仗，这家人一定很紧张。吃饱饭以后呢，你们赶快回家报平安，免得家人担心。 你真的要放我们走？ 当然啦、谁喜欢打仗？你们啊，一定都是不得已被逼来打仗的。 对呀、啊，对呀、啊， 赶快吃吧，等一下吃完饭赶快回家吧。孩子，天色已经晚了。 哎呀，真啰嗦！孟获手底下这些酋长啦、洞主啦、南蛮兵啊，都是非常的惊喜哦。吃完饭以后，跪在地上一再的跟诸葛亮磕头，磕完头才跑掉了。接下来呢？士兵们就把南蛮王孟获押进了诸葛亮的帐篷，诸葛亮就问了，我们蜀国的顾总统， 什么顾总统？ 是先帝刘备、对你们南蛮一向不错，为什么孟获你老是要叛变？ 奇怪了，从我们的祖先开始，我们就一直住在这里， 是 你们刘备跑来了，占了我们的土地，嘿，说是我们的皇帝，骂我们是野蛮人。我看啊，你们的先总统，我看他才是野人， 不是先总统，先帝啦。哎呀，怎么骂他是野人呢？哎，我不管是你们南蛮是蛮人，还是我们是野人，反正现在孟获你落入我的手中，你可服气吗？ 我当然不服气。 哎呦， 你们骗人！我们很倒霉，山路又很小，我不小心滑倒才会被你们抓到。 哎呀，打仗本来就在骗人嘛！诸葛亮就说了：“好了好了，如果你不服气，那这样吧，这一次我们不算，我就放你走，好不好？” 好，你放我走，我们再打一次，你再抓到我，我才会考虑要服气。 好吧。诸葛亮呢，就真的叫人来把孟获的绳子给解开，跟孟获说，我请你吃饭喝酒，你吃饱了之后就回去吧。 这好不容易抓来的南蛮王孟获竟然要放回去哦！就听到以后啊，这赵云啊、魏延都很激动，对着诸葛亮说，啊，军师 不要多说了啊！诸葛亮叫他们不要再多说，诸葛亮回答，我已经决定了，吃饱饭以后找一匹马来，烫过头发的，让孟获可以骑回去吧。孟获被放回了南蛮的部落，他手底下的南蛮兵都已经先他回到家了，看到孟获也被放回来，又惊又喜，赶快就问了，大王你怎么也回来了？是不是跟我们一样被诸葛亮请吃饭请喝酒然后被放回来的啦？ 孟获啊，装模作样的说，我才没有像你们那么丢脸 哦， 我一个人杀了十几个警察，我趁着晚上我跑出来了，诸葛亮派人要抓我后，统统被我打败，这匹马还烫过头发，就是跟他们抢来的。 哎呀，都不怕吹破牛皮啊！不管如何呢，大家都还是很相信孟获所说的话， 大家奔乡走告。很快的，已经散去的就是各洞的洞主、各部落的酋长，还有南蛮的军队，通通又聚集回来，浩浩荡荡啊，聚起来又有十几万人。 这孟获呢，就带着大家往南渡过了泸水啊。泸水这条河啊，是一条有瘴疠之气的河哦。特别是到了夏天啊，这太阳一晒，毒气蒸发，人走过去啊，吸了毒气啊。啊，必死无疑！ 哇，比这个化学工厂排放出来的废水还要毒哎！ 对啊，所以这次呢，孟获的策略呢，是在泸水的南岸啊扎下营寨，坚守不出哦。这孟获啊，他就很得意的说：“上次我太激动了，这次呢，我在河岸坚守不出哦。诸葛亮他们啊，过不了河，就拿我没办法嘿。诸葛亮他们吃东西哦，要从成都送过来，可是这里是我的地盘，我要吃什么伸手就有哦。等诸葛亮东西吃完，没有东西吃，肚子饿，叽里呱啦的叫就滚蛋了。哈哈哈哈，孟获的脑袋是很厉害的。 是哦是哦，嘻嘻哈哈嘿嘿的，烦死人了。诸葛亮的大军啊，就继续往南迈进，来到了泸水这条河之前，看到孟获在泸水的对岸扭屁股做鬼脸。 来呀来呀，我不怕我不怕我不怕。 诸葛亮有很多的阿兵哥呢，很生气的就脱下了衣服，扛着刀枪开始要渡过泸水这条河。可是渡河才渡到一半，这些人开始惊慌失措的大叫：我不能呼吸了，我们不能呼吸了。哇，大家手忙脚乱，赶快把这些兵救回到了水岸的边上，发现这些士兵都已经全部七孔流血而死。 这孟获啊，在对岸啊又叫又跳，得意地说：笨蛋，这条河有毒，不怕死的再过来呀、我不怕。 哎呦，好啦好啦，原来这个河水有毒，这要怎么办呢？所有的人都皱起了眉头，望向诸葛亮。 这诸葛亮啊也皱了皱眉头，他说：拜托，看我干什么呢？你们要看啊就看孟获 啊， 孟获也是人啊，为什么他就到得了对岸，为什么他就不会中毒呢？ 哦，对呀，为什么孟获就不会中毒呢？ 干嘛问我？你不会抓个当地的原住民来问一下孟获他们是怎么过河，我们就怎么过河，哎，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怎么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啊？丞相丞相，你智慧过人啊。 唉，带着一群笨蛋在打另外一群笨蛋，诸葛亮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去问了原住民的结果呢，原来孟获啊是利用半夜没有太阳的时候，水面的毒气就不会蒸发，这种时刻就可以渡河了。 哦，原来如此哦。这诸葛亮呢听了这么简单的答案啊，他就笑着叫马岱听令。 在 马岱，今天半夜我要你带着2000兵马从这泸水的下游的地方渡河。过了泸水之后呢，你就绕到更南边的夹山谷。这里呢是孟获的粮食啊必经之路。这条路很窄 哦， 你只要碰到南蛮的运粮车经过啊，能抢的你就抢，不能抢的你就烧。 好， 到时候啊，孟获他们没有吃的，肚子饿，哇哇叫，我看他怎么唱，我不怕，我不怕。 诸葛亮用上这一招啊，果然孟获的粮食供应就立刻中断了。孟获本来这个大鱼大肉的韭菜，马上就从烤山猪变成了山猪的罐头，从山猪的罐头马上又变成了山猪肝，最后呢连山猪肝都没有，只剩下一张山猪的照片贴在墙上可以看。 哎呦， 没有东西吃了，孟获呢也没有办法再搞他那一套坚守不出了。孟获只好派了很多的洞主跟酋长到夹山谷再去跟马岱打架。马岱呢指着这些洞主跟酋长的鼻子大骂说：你们不是才刚刚被我们诸葛丞相释放回来吗？怎么那么不要脸，还好意思又来跟我们打仗。 可是没有办法嘿，我们孟获大王说是你们害我们肚子饿。 我们害你们肚子饿？哎，就算是你们被抓起来的时候，我们丞相也招待你们吃饭喝酒，有让你们肚子饿吗？告诉你们，你们只要好好归顺丞相，不但不会肚子饿，还有四川菜可以吃，何必不知死活跟着孟获，这样才会饿肚子呢？ 嗯，这些洞主啊跟酋长们一听啊都觉得很有道理。 嗯， 大家商量的结果呢就决定回去啊一起把孟获给绑起来啊，把孟获啊绑到诸葛亮的面前去。 真是会胡闹，这诸葛亮啊一看到孟获又被绑来了，就笑着问孟获说，哎，这几天没见了你可好啊？ 哦，孟获哇哇大叫说，不算，这次不算。 又不算啊？上次你不是说了如果再被我抓到一次你就会服气吗？ 不服气、 啊、 孟获说啊，不是我打输、是我兄弟把我绑来的，不算、根本不算、 好了，哎呀，都第二次被抓了还不算，好吧，我再放你回去。 对啊，你放我回去，你再抓到我，我会考虑我会不会服气。 好了好了，听你的。来人啊， 在 再拿一些酒菜来招待孟获先生，等他吃完饭呢再帮他找一匹烫过头发的马让他骑回去。第二次被抓呢，孟获就利用诸葛亮在招待他吃饭喝酒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很机警的在那边观察诸葛亮大本营的地理形势。观察完毕，他回到家中去之后，碰到了弟弟孟攸。哎，孟攸就问他的哥哥孟获说，哥，大家都说你吃了诸葛亮的酒菜，然后被诸葛亮放回来，是真的吗？ 哎呀，你何必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呢？ 啊， 你没有听过打篮球的人讲吗？ 啊，什么？ 得分就好，姿势丑一点没关系。 哦，真的哦。 回来就好了，你管我用什么姿势回来？ 是是是，回来就好。 我告诉你，这一次后，我可把他们大本营的地理形势，还有兵力部署，全部都仔细的观察过了。 讲都讲不清楚，还观察过了。 哎，你耳朵过来。 哦， 我告诉你， 是 你可以按照我的计谋。 哦，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懂吗？ 哥，这样可以吗？ 哎呀，你不知道啦，诸葛亮很笨，很好骗， 很好骗。 要不然他怎么每次都被我聪明的孟获骗，放我回家？ 哎，孟获的弟弟孟攸啊，面有难色说，好啦好啦，就照你的意思做吧，谁叫你是我哥哥呢？ 这隔天啊，孟攸呢就带领着100多个人啊，那带着金银珠宝、象牙、犀牛角等许多珍奇的宝贝啊，就说要来进贡给诸葛亮。 哦，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眼。 哎，我看这次恐怕是鸡给黄鼠狼拜年，鸡蛋自找死路吧。 哦，这礼物送来了，诸葛亮就笑了一笑，问他旁边的行军参谋马谡，问说，马谡啊，你看看孟获这次在搞什么把戏啊？ 马谡啊笑了笑说，哎，孟获送礼物派了100多个人，100多个人啊，一个一个青眼黑面，披头散发，身高力壮啊，像这种送礼物的使者啊，我看啊根本就是杀手啊。这孟获躲着不出面啊，一定是要等着啊跟这些杀手们啊里应外合啊。丞相，这是很烂的计谋啊。 是啦，计谋是很烂，可是已经比上一次进步很多啦。这样吧，马谡，你就去准备准备吧。 是。 负责送礼物来的这个弟弟孟攸啊， 一点都不知道他哥哥所设计的计谋，就好像小学生写的作业一样，被诸葛亮和马谡这两个老师啊一眼就看穿了。孟优还在那边装模作样的跟诸葛亮说客气话，讲很多什么哎呀我们感激你，我们敬佩你啊，一大堆的应酬话。诸葛亮呢就问孟优了，你哥哥孟获怎么不自己送礼物来呢？ 哦，他嘛， 嗯，对呀、啊， 他 在哪里呀、啊？ 在家里、 啊，在家里呀、啊，干什么？ 准备， 准备。 哎呦，怎么差点说溜嘴啊？啊，孟优连忙说没有，没有在准备、 哦，没有在准备，那怎么不来呢？ 啊，有，哎，有在准备，有在准备。 到底是有准备还是没准备 啊？他在准备。 准备什么呢？ 没有 准备什么呀？ 啊，他在准备一些金银财宝、要献给丞相啊。 哦，是这样子啊，真是辛苦你们兄弟俩了。今天呢，你跟这些使者啊，就通通都留下来被我招待。我已经叫人杀牛宰羊，还特别邀请了我们成都歌舞团最辣的妹妹来表演热歌艳舞给你们看。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喝个过瘾吧。 诸葛亮啊，宴请孟优的消息呢，传回到南蛮啊，孟获的本部。 哦， 这孟获啊，高兴的差点跌倒了。 哦哟，这么高兴。好了， 他大笑着说：“诸葛亮，总算被我骗了嘿！” 哎呦， 这孟获啊，立刻发动了南蛮兵30,000，骑着他的卷毛赤兔马，攻向诸葛亮。一边进攻，还一边唱着歌。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缺。 南蛮也唱这首歌、啊。这一边呢，在诸葛亮的帐篷里面，宴席进行的酒酣耳热。可是孟优很机警啊，特别一个一个叮咛这些南蛮的杀手说，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任务，大家千万不要喝太多酒。 是， 果然这些杀手都很节制，没有喝太多酒。问题是厨房里面的马谡一点都不节制， 干嘛？ 他在厨房里面猛加安眠药， 哎呦， 每一瓶送上去的酒都加了好几公克的安眠药，这安眠药都多到可以让一只大象都睡着了。果然呐、啊，酒宴进行了没有多久，这些杀手们就觉得眼皮怎么越来越重，眼睛根本都快睁不开了。 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缺。 哎呦，这孟获唱歌为什么还会卷舌啊？ 那马都会卷毛了，人为什么不能卷舌呢？ 是。 哦，这个时候呢，唱着歌的孟获的部队啊，已经到达了诸葛亮的营寨前面哦。孟获就大喊着：“弟弟，我来喽！让我们里应外合，把这个诸葛亮给抓起来吧！” 这真的是里应外合耶，里面在打呼，外面在唱歌，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呦，怎么100多个南蛮的勇士啊，一个一个都像猪一样躺在地上打呼啊、哦！这孟获啊，正在纳闷的时候啊，诸葛亮羽扇纶巾走出来哦，他笑着说：“他们都喝醉了，不好意思，不能抓我了。” 哎， 诸葛亮啊，才说完啊，只听见砰的一声啊，这埋伏在四面八方啊，赵云、魏延的军队通通都围了上来哦，当场打了这南蛮的军队落花流水啊。这孟获呢，骑着他的卷毛马，匆匆忙忙逃到泸水。好不容易啊，就看见一条南蛮的小船哦，立刻跳了上去哦。他才一上船呐、啊，船上的士兵竟然呐、啊、围上来把他给绑住。 喂，你们在搞什么的呢？ 这孟获一看啊，完蛋了。这不是什么南蛮的士兵，竟然是马岱呢带了一群冒充的南蛮士兵在船上等着抓他了。 于是第三次孟获又被绑到了诸葛亮的面前。诸葛亮问孟获说：孟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你说过的，如果再一次被我抓到的话，你就会服气咯。 不算，不算，这次根本完全一点都不算。 为什么又不算呢？ 我的机车很好，是我弟弟爱喝酒，不算，这次根本不能算。 你又不服气啦？ 我弟弟应该服气，但是我不服气。 好，好，好，不服气，没关系，我再请你吃饭喝酒，我再放你回去。 哦，这次我只吃饭，我不要喝酒了。 这次为什么不喝酒了？ 你们的酒有毒，我不要吃得像猪一样躺在那里。 好好好，随便你，那我去找一只卷毛的马。 哦，不用不用，孟获得意的笑着说，这次卷毛马不用，我自己有带，很漂亮。怎么样啊，我孟获很聪明吧？下一次哈，就轮到我修理你了，然后呢，我要给你灌酒。 真夸张，这个家伙。诸葛亮就说，好啦好啦，孟先生，你要吹牛啊，留着回去吹给你的南蛮老百姓听吧。 第四次啊，这孟获却把云南地区所有少数民族全部都征调出来了，通通啊结集来到了西尔河的南方哦，一共是十几万个人。 哇， 这些少数民族啊通通没有穿衣服，露出了结实的肌肉，一边前进一边跳舞，每个士兵啊都拿着盾牌刀剑敲敲打打，斗志啊非常的激昂。 面对这样子一支少数民族所组成的联合部队，诸葛亮使出了把你卡住法。 什么叫做把你卡住法？ 诸葛亮的军队呢，就假装打不过这个联合部队，就撤退。撤退过了西尔河之外呢，还故意把河面上的桥啊，也给它弄断掉。 把桥弄断有什么用嘛？我要是孟获啊，我就再搭一座桥，我过河去追你就是了嘛。 孟获的想法就跟你一样，就在那边得意洋洋的搭桥，准备要过河来乘胜追击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赵云跟马岱的军队竟然从孟获的屁股后面攻过来了。 有没有搞错啊？刚不是说蜀国的军队已经撤退，而且已经过河拆桥了吗？这赵云跟马岱到底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啊，西尔河那么长，这一条桥拆掉了，不能够在别的地方过河去吗？从别的地方过河，然后绕到孟获的后面去埋伏起来，这很容易呀。孟获的这个联合部队啊，又被诸葛亮耍了一次。于是再度呢被攻打得七零八落，可怜的孟获啊又被抓回了诸葛亮的面前。 孟获啊第四次依然大叫着说，你骗人，我不服气。 已经第四次了你还不服气啊？ 丞相，你诡计多端，你说打不打，说不打你又打，你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你倒吐葡萄皮，你都骗人，我不服气。 南蛮王还会顺口溜啊，好奇怪啊。好吧，孟获你不服气，那来人啊， 在 给我放人。 放人，好，没关系，我再来第五次哦。这第五次呢，孟获呢就找出了秃龙洞的朵思大王。 朵思大王是谁啊？ 这朵思大王啊没什么本事，可是他住的地方呢有着有毒的泉水。一个叫雅泉，一个灭泉，一个黑泉，一个柔泉。 什么啊？ 这人啊要喝的这些泉水啊，分别是不能说话，一个是皮肉发烂，一个是手足发黑，有一个是全身发软，通通到最后会不治而死。 靠泉水有毒来打仗，这算什么招数啊？ 哎呀，这部队行军当然要喝水咯，那他们如果要喝水啊就会中毒而死。 哦呦， 那怎么办？ 没关系啦，孟获找到了躲尸大王，那我诸葛亮呢，就找到了孟杰。 孟杰又是谁 啊？这孟杰呢，就是孟获和孟攸的哥哥。 哦， 孟杰呢，他是个隐士哦，这个人呢，非常的向往中原文化。他对自己这两个弟弟啊，这么没水准的演出，很不以为然。 哦， 所以啊，他就提供了诸葛亮解毒的树叶，让士兵啊含在口中。他还教导了诸葛亮啊，挖地下水来饮用。 哦呦，这个孟杰大概是拍 Discovery 的节目的吧？可是这样子一来，这个躲尸大王的毒泉水就没有办法发挥效用啦。 所以啊，没多久啊，孟获第五次又被绑来了。 孟先生，你又来啦，这次服气了吧？ 不服气，这是我哥哥害我。 一下怪弟弟，一下怪哥哥，哎，这样吧，孟先生，我再放你回去，问题是，你还找得到人来跟我打吗？ 当然找得到，我有一个朋友，嘿，他有怪兽兵团，你要敢还我回去，下次你就死翘翘了。 怪兽兵团， 很厉害的，嘿。 诸葛亮都快笑死了，诸葛亮呢拍一拍手说，好，再放人。 诸葛亮的南征大军啊继续前进哦，这一次呢终于来到了孟获的大本营，叫做三江城哦。 是， 这一次呢孟获啊真的带着他的朋友目录大王出现。 大家都是大王啊，什么目录大王啊？ 哦，这个目录大王啊全身挂着金项链，腰上挂着两把腰刀，他的士兵啊全部都光着身体哦，每个人身上啊带着四把尖刀，就走路的时候啊就不断的敲击着兵器啊，发出哐哐哐哐的节奏。 哦，这很像很多的这个非洲原住民部落在做仪式的时候的表演。 没错，不过呢最厉害的是目录大王他自己，这个人啊他骑着大象， 哦呦， 他身后的侍卫啊就牵着老虎、豹子、狮子、熊啊、狼啊，这大王的肩膀上啊架着老鹰，脖子绕着马， 哎呦， 手捧着马蜂窝，他的头发里面藏着蜈蚣跟蝎子， 哎呀，好可怕！赵云跟魏延呐，看到简直看傻了。魏延一个人呐，喃喃自语说：“我打了一辈子的仗，从来没有看过长这个样子的军队耶。” 这个骑在大象上面的目录大王啊，他手上一个像铃铛一样的一个小钟啊，他用力一摇，口中啊念念有词：“文昭九霄三千里，兵少不分胜敌后。”时间啊，所有的野兽通通都吼叫，哦哦哦哦，还有咆哮啊，震动了整个树林子里面的叶子啊，纷纷掉落。鸟儿全部乱飞，紧接着大象、犀牛一起奔跑，一霎时啊，飞沙走石，烟尘滚滚，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的吓人。 就这样，诸葛亮的大军被目录大王的怪兽兵团冲的是七零八落，大家都只顾得了各自逃命去。看来这一次的问题没有那么容易解决了。随着一次又一次的交手，这个南蛮王孟获所用的招数也越来越古怪，手段呢越来越狠毒。诸葛亮他真的对付得了目录大王的怪兽兵团吗？面对这么多从来没有在中原战争当中出现过的难题，诸葛亮他作为最聪明的人类，真的会败在大象跟犀牛的脚下吗？诸葛亮这一次真是伤透脑筋了。 勇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16集下，蛮王孟获的怪兽兵团。 诸葛亮啊，跟这个孟获啊，吵吵闹闹，你追我打的喜剧啊，已经进入了第6回合哦。这简直像是永远演不完的这个汤姆猫与杰利鼠、哦。 汤姆猫与杰利鼠。 哦，这连战连败的孟获啊，请出了他的好朋友目录大王，还有目录大王的怪兽兵团。这个目录大王的咒语啊，还有铃铛的号令之下，这怪兽兵团的大象啦、老虎啦、狮子、豹子、蛇啦、狼啦，还有一些从来没有见过的野兽哦，就配合着目录大王的军队，通通朝着蜀国的大军冲了过来哦，把这诸葛亮派出来的赵云还有魏延的部队啊，打得落花流水。 可怜的赵云跟魏延打了败仗。身上呢，通都被猴子抓得到处是伤痕，脸上还有袋鼠踢的脚印，头上呢有很多鸟的大便，他们很难过的回来跟诸葛亮请罪。诸葛亮就安慰他们说：“这怎么能怪你们呢？ 可是这丞相，我们真的打了败仗啊！ 哎呀，狗会咬人，这很普通啊，人总不能回去咬狗，对不对？”你们碰到这种怪兽兵团哦，只有他们咬你的份，你们又不能够咬回去，哎，打输是应该的啦。 啊，可是人打输动物，那怎么办呢，丞相？ 诸葛亮就笑了，你不要说人会怕怪兽，怪兽自己啊，更怕怪兽。 什么意思啊，怪兽自己怕怪兽？ 诸葛亮就神秘兮兮的叫人，从这一次他们蜀国军队的行李当中啊，取出了一批漆着红油漆的货柜车，这个手下把货柜车推到了帐篷里面，然后从货柜车里面呢，把一样一样道具给搬出来了。 哎呦，这么神秘，什么道具啊？ 这些道具呢，组合好以后，就是一只一只木的骨头、布的身体所画出来的大怪兽，这是可以自行组装的木架子，上面绷上很大块的迷彩布啊。每一只组装出来之后呢，就变成又大又吓人的怪物，活灵活现，嘴巴可以打开，尾巴还会甩来甩去哦，身上呢绣着七彩的鳞片，嘴巴里面钉上了一根一根的牙齿，四肢都有爪子，是用钢爪做成的，有每10个士兵负责来操作一只这种怪兽，一共啊竟然带了100只怪兽出来。推出来的时候呢，整个架势看起来就像一支超级坦克队伍。 哦，这个隔天啊，诸葛亮呢就亲自率领的蜀军啊，再度去进攻目录大王哦。这诸葛亮啊，故意让这些 DIY 的怪兽兵团的士兵们呢，带着烟火啦、炮竹啦、唢呐啦、喇叭， 哎呦， 就让他们带着这些道具怪兽啊，就躲藏在蜀国军队的最后面哦。这孟获呢，跟目录大王啊，这个时候啊，正好得意洋洋哦，一点都不把蜀军给放在眼里哦。这孟获呢，就指着诸葛亮啊，他对目录大王说。穿着道士袍嘿，坐在车上摇鸟毛扇子， 哎呦， 那个很臭屁的人就是诸葛亮。 是是是， 只要抓到他，就万事 OK，No problem。 哎呦，孟获还会说英文了，真厉害 啊！很好很好，这目录大王就说。看我的，现在开始要念喽！高啊，高啊，高啊，高啊，高啊，高啊，高啊，高啊，高啊，高啊！ 等等，你 在念什么？ 我念咒语啊。 咒语？听起来像是绕口令吧？是咒语吗？ 吉吉高啊，吉吉高，不然你念看看。 吉吉高啊，吉吉高啊，吉吉高。 怎么样啊？ 这不公平啊！你叫我念绕口令，我也要叫你念我的绕口令。 好啊，来啊。 好，你要跟着念哦。墙上有四只凤凰，跟着念。 墙上有四只凤凰。 红凤凰，黄凤凰，粉红凤凰，灰凤凰， 红凤凰，粉红凤凰，灰凤凰。 好啦好啦好啦，回去念咒语好啦。哎呦， 哦，这关咒语是很难念的哦。这目录大王啊，这么一念咒语啊，果然妄兽狂奔，天摇地动哦，他的怪兽们啊，再度通通向蜀军冲了出去。 诸葛亮看到目录大王的这些动物呢，都已经出笼了，没有什么新花样。诸葛亮这才不慌不忙，把他的羽扇一挥，他手下的蜀军这时候就好像综艺节目开始伴舞的那些舞群一样，往两边自动让开，让躲在后面的100只假的道具怪物突然之间一起出现。这些道具怪物啊，不但长得是七彩缤纷，一只比一只长得更古怪，更可怕的事情是躲在这些 DIY 的怪兽里面的阿兵哥哦，就开始吹唢呐、吹喇叭、放鞭炮、放烟火，造成了一种效果，就是这些 DIY 的怪兽的嘴巴里面呢、好像喷出火焰来，鼻孔里面还在冒黑烟。 你这听起来有点粗糙吧？ 真的吗？ 像是过年或者是国庆日的时候舞龙舞狮团一样嘛。 是你在觉得粗糙、你想想看，鼻孔会冒烟、嘴巴会喷火的怪物，目录大王这些动物啊，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古怪的东西哦。尽管孟获在那边大叫说通通是假的，通通是假的，可是这些动物哪里听得懂孟获在说什么呢？这些动物啊，看到这些假的怪兽之后啊，全部都一反转， 怎么啦， 全部自动向后转，然后呢朝着孟获的军队冲过去了。 这些动物啊，其实真的有欺善怕恶的天性。以前我们潜水的时候啊，只要遇见鲨鱼啊、大家就手牵手连在一起 啊。 我们啊，身上这些五彩缤纷的潜水衣呢、加上手牵手连在一起的人啊，在鲨鱼的眼中啊，看起来简直就像一整只庞大的海底怪物。不但如此啊，这只大怪物啊，全身还不断的冒泡啊。鲨鱼啊，看见这么奇怪的生物啊，也是一二三就向后转了。 哎呀，这个孟获的怪兽兵团就这样子再度被诸葛亮给攻破了，而目录大王呢，在乱军之中竟然被杀了。孟获又被绑到了诸葛亮的面前，诸葛亮笑着说：老孟啊， 怎么变成老孟了？ 碰面那么多次都变成老朋友，就叫老孟啊。老孟啊，这已经是你第六次被我抓到了，你总该服气了吧。 这孟获啊，抬起头看着诸葛亮啊，一肚子冤屈的叫着：不服气，不服气。 还不服气哦？好吧，来，放人。 放人？ 嗯， 这孟获被松绑啊，有点莫名其妙。他说：嘿 啊， 不太对，没有喝酒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没有问我为什么不服气就放人？ 你每次讲那些乱七八糟的理由，我不要听了啦。 啊，拜托啦，问我一下啦。 哎呀，我不要听你那些借口了，你不服气就放你走，反正呢我一定要打你，打到你心服口服为止啊。 但是你起码要告诉我 啊， 你那些彩色的会喷火还会唱歌的怪物是哪里搞来的？ 哦，这个啊，这个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是我们蜀汉一女中美术班去年校庆的时候做的啦。 哎呦，骗人，你又骗人。 孟获啊，害得他的好朋友目录大王啊死在战场之上，他的心里啊非常的难过。孟获呢就来到了丛林里面，对着目录大王留下来的狮子、老虎、斑马、长颈鹿、犀牛、大象、鳄鱼还有无尾熊呢念了一篇哀悼文。 哎呦，他还会做哀悼文啊。 是的，这孟获就念了，目录，你死了，我活着， 是， 白天千万不要来找我 啊？为什么？ 因为那我就见鬼了。 那什么时候来找你啊？ 有空晚上到梦里来坐坐。 哦，很感人呢。 对呀、啊，动物听了也都流眼泪哦。 是啊， 这个孟获呢就陪着动物们呢哭了一个小时。 哎， 哭完之后呢还要重整旗鼓。 对， 第七次。孟获找来了乌哥国的国王乌图古来帮忙。 怎么搞的？乌哥国乌图古听起来乌漆抹黑的，是在养乌骨鸡的地方吗？ 哎呦，拜托，乌图古才没有养什么乌骨鸡。乌哥国这个国家的人呢的确是很黑，可是呢他们最厉害的地方不是他们的黑。 黑是没有什么厉害的，那他们厉害在哪里呢？ 乌图古他们那里啊出产一种藤蔓。 藤蔓， 这种藤蔓呢长在山壁上啊、这乌图古乌哥国的人呢就采集了这些藤蔓啊， 是 把他们在油里面啊泡上个半年， 哦， 晒干，再泡半年，再晒，又泡又晒。 好了好了， 这样子要反复十几次啊。 哦， 这些藤呢就可以做成一种藤甲。哇，这种藤甲不得了。 什么不得了？ 这种藤做的铠甲不但很轻啊，穿起来手脚灵活，而且呢刀枪不入。 哇， 最厉害的啊是这种藤甲有浮力，在水里啊人不但不会沉下去，还可以当作救生衣来穿。 哎呦， 所以啊这个乌图古的藤甲兵团呢、是一支刀枪不入水陆两栖的作战部队。 这个魏延的军队哦，就跟乌图古的藤甲兵在桃花江的渡口之上遭遇了。魏延的军队啊，遇上这支藤甲兵团，简直像是部座的玩具遇上无敌铁金刚一样。 怎么说呢？ 魏延的部队射箭，这些箭射到藤甲兵的身上的藤甲根本就穿不过去，全部啊掉在地上。 哎呦， 这些藤甲兵在枪林箭雨之中如入无人之境，毫无反应。 哇，这种景象听起来很可怕。 更可怕的是这些藤甲兵的手上每个人都拿着一支锐利的钢叉。 钢叉，他们以为他们在吃牛排啊。 这些藤甲兵哦，每个人碰到了敌人出手就是一叉啊，这个魏延的军队就惨叫一声。相反的，魏延的部队呢拿着刀去砍，拿着枪去刺，刀都钝了，枪都歪掉了，却只有短短几声。藤甲兵啊不痛不痒，笑嘻嘻。 哎，我不怕我不怕，来呀、来呀、 魏延的军队哦，身上穿着传统的盔甲，跑呢也跑不快，掉到水里面又很重，重的都爬不起来，所以啊是被插的被插，淹死的淹死。而藤甲兵团呢却跳到水里面去追着他们插，看起来很轻松，一点障碍都没有。 哎，人家是刀枪不入啊、我们这是卤肉加控肉。 是是 哦，乌图古大王的这一支藤甲部队啊给了这个诸葛亮的蜀军呢、很大的挫折哦。 哎， 大家简直都吓破胆了哦。吃饭的时候呢连看到不锈钢的钢叉都会打冷战。 哎呦， 大家就拜托诸葛亮说啊，我们好歹也打败了孟获六次啦，这面子也够了啦、 啊、 不如见好就收啦，我们班师回成都去吧。 哎，诸葛亮就说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眼看就要成功，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 可是丞相，你当初如果早把孟获给杀了不就没事了吗？你看现在麻烦来了吧，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吧。 你们懂什么？就算我们把孟获给杀掉了，难道 就没有乌土谷的藤甲兵了吗？就没有各洞的洞主、各族的酋长了吗？就没有目录大王、没有大象、老虎、犀牛、狒狒了吗？难道杀掉孟获，南蛮从此就能够安定了吗？ 可是丞相啊，现在怎么办？ 我已经有办法了，明天就告诉大家。 明天？ 嗯。 为什么不现在讲，要明天呢？ 为什么不现在讲啊？诸葛亮之所以不能够现在讲，是因为他现在也不知道。 哎呦，那什么嘛？为什么不直接说不知道嘛？ 诸葛亮怎么能够说不知道？说不知道他的士气会很低落啊，所以就赖给明天嘛。哎呀，明天就会想出好办法来了啦。 哦，明天呢，这诸葛亮呢就找了几个当地的原住民当向导哦，他坐了一部小车子啊，到附近去观察地形。 是， 这诸葛亮看了半天啊，来到一个荒凉偏僻的山头哦。 嗯哼， 诸葛亮呢看见山下有一个狭长的山谷 哦， 两边啊通通是悬崖峭壁， 嗯， 就中间呢有一条狭窄的道路。这诸葛亮就问向导了，下面是什么地方啊？ 这个地方叫做盘蛇谷，南边的出口呢是通往桃花江，北边的出口就通往孟获的大本营三江城。 诸葛亮啊，激动地拍着手说：“啊，感谢上天，这简直是天要我成功，我不可以不成功。” 是是是， 诸葛亮啊，连忙回到营寨啊，从仓库呢把十辆黑油漆的货柜车拉出来。他告诉马岱说啊，你带着这十辆货柜车到盘蛇谷去，然后呢再找1000根竹竿， 哦，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懂不懂？ 哦，是是是。马岱听完之后立刻领命而去。 赵云在，你也到盘蛇谷北边的出口啊，如此如此，懂吗？ 是。 哇，这一看到赵云、马岱都那么高兴的离开的，魏延就自告奋勇的跑来问：“请问丞相啊，我呢？我怎么没有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叽咕叽咕？” 诸葛亮就对魏延说：“不管我吩咐你去做什么，你都愿意做吗？” 魏延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倒也不必赴汤蹈火了。我只要你哦，去驻扎在桃花江口的最前线，对付藤甲兵。 打仗没问题。 魏延，限你在半个月之内给我连输15场，丢掉7个营寨。 连输15场，丢掉7个营寨，丞相没说错吧？ 没说错，只准你输，不准你赢。藤甲兵一过了河，你就跟他打，打了你就输。到时候呢，你看到我的白旗子在哪里挥动，你就往那个方向逃。要是你呢半个月里面没有连输15场的话，不小心要是给我赢了1场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可是 什么？ 半个月连输15场的丞相，我全世界战斗排行榜的排名已经至少掉100多名了。 刚刚你不是才说了，不管什么事你都愿意做吗？ 啊，这魏延就抓着头说：“啊，孟获啊，看见藤甲打了胜仗啊，很高兴的就告诉了这个乌土谷说：“诸葛亮的军队哦，其实没有什么本事， 哦， 他们就是会埋伏，还有会舞龙舞狮而已。 是哦， 对付他，我孟获最有经验，我孟获最厉害了，你听我的就对了。” 啊，这乌土谷被孟获唬得一愣一愣的，他很崇拜的看着孟获说：“老大你好聪明哦，我很笨，都只会打仗，以后要请你帮我想主意，我负责打就好了。” 报告。 什么事啊？ 魏延率领的蜀军在桃花渡口北岸立下了营寨。 哦，魏延又来了。乌土谷就问孟获说：“老大， 魏延又来了，是不是又要打呢？ 魏延小 K 士，这孟获就说了，手下的败将，我们给他打。 好，说打就打。在孟获的怂恿之下，兀突谷又派出了藤甲兵渡过桃花河，跟魏延的军队开打。打没有几个回合，又把魏延他们打的是七零八落，落荒而逃，马上就夺下了魏延的营寨。 孟获拍着兀突谷的肩膀说，怎么样啊，听老大的没错吧？ 兀突谷就跟孟获说，老大你太厉害，我以后通通听你的。 哦，这有了这孟获的鼓舞啊，这兀突谷就更加得意了。隔天呢，兀突谷亲自带着大军啊往北继续前进去追魏延哦。 对， 可怜啊，这魏延的军队啊一碰到藤甲兵团，打不到三个回合啊，立刻就丢下了营寨弃甲而逃。 这是不得已的。 这魏延一边跑啊，就一边看看到底旗子在哪里摇。一看到前方有人在摇白旗，就往白旗子的方向跑过去哦。果然呢，诸葛亮啊早就在那里准备了另一个营寨哦。这隔天呢，兀突谷的藤甲兵又来，魏延又跑。就这样子一路后退，每一天输一仗，每两天丢一个营寨哦。连着半个月啊，魏延啊真的连输了15场，丢掉了7个营寨。 孟获跟兀突谷实在是赢得太顺手了，他们现在已经完全不把诸葛亮的军队放在眼里了。到了第16天，魏延依照往例继续呢打败仗，边败边退，退到了盘蛇谷的前面。魏延啊一个转身就带着所有部队进了盘蛇谷去了。兀突谷这时候就问孟获说，老大要不要追进去啊？ 这孟获呢看了看盘蛇谷啊，就对这兀突谷说，诸葛亮只有一招，就是 Chapter 1埋伏啊。我看啊盘蛇谷这里突突的，没有草没有树，地上只有很多的竹竿，他的人能躲在哪里呢？放心，诸葛亮完蛋了，你听我的没有错，叉子拿好，追！ 真的要追？ 没错，你把叉子拿好，用力气插，准没有错。 好，兄弟们，追吧！ 这兀突谷啊，就带着军队啊，追进了盘蛇谷哦，一直追到这峡谷北边的出口的时候呢，忽然之间，石头木头全部都从山上滚了下来哦，就挡住了峡谷出口的路。哇，这兀突谷吓了一跳，急忙要喊退兵的时候啊，小兵啊跑来报告说，南边的峡谷出口也被挡住了。 哎呦， 一时之间呐、这南北两边的出口呢，通通被挡住，而且啊着火了哦，进出不得。哇，就在这兀突谷的藤甲兵啊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峡谷中找出路的时候呢，山头上面啊埋伏着的蜀军啊丢下来一只接着一只的火把。 丢火把？丢火把掉在地上有用吗？ 哦，这些火把一丢下来啊，立刻引爆了这几天啊诸葛亮事先埋在地下的火药引线哦。 哎呦， 一时之间啊山谷里面预埋在主管里面的火药啊到处爆炸开来哦，整个峡谷啊里面到处是火光乱飞哦。这兀突谷的藤甲兵身上啊穿的藤甲全部都泡过油哦，所以呢一碰到火花就着了火，全部这30000名藤甲兵啊被烧得哔哔啵啵的互相拥抱，有的人呢被火药炸得面目全非，有的啊被烧得全身扭曲哦，死在盘蛇谷中哦。这诸葛亮呢站在山谷的上方啊，看了也不忍心的流着眼泪说，啊，我虽然帮国家打了胜仗，可是这样做啊有损阴德啊，我一定也要死我。 没有了藤甲兵团的保护，孟获当场又被诸葛亮第7次给俘虏了。这一次啊，诸葛亮依然招待孟获吃饭喝酒，可是孟获坐在饭桌之前，整个人却恍恍惚惚的。孟获的耳朵里面听到的，通通都是盘蛇谷当中爆炸的声音。 眼睛里面看到的都是盘蛇谷里面熊熊的火光。孟获实在没有办法相信，这么大一个藤甲兵团竟然刹那之间就在盘蛇谷里面消失不见了。孟获啊，在桌子前面呆坐了好一阵子。这时候诸葛亮的传令官跑进来通知孟获说，我们丞相说吃完饭以后你就可以走了。 什么？上次是没有听我说理由，这次都还没有看到人就要放我走？ 哎呦，他还想要见到诸葛亮。传令官就说了，我们丞相对于你的朋友用了很残忍的战略，所以他心里面很惭愧，他不想要见到你，请我来放你走，你呢回去再找别人来跟丞相作战吧。 这孟获啊，忽然掉下眼泪来哦。他说，我一个人乱搞还是那么多好朋友，诸葛亮丞相也不杀我，抓我七次又放我七次，这种事从来没有过的哦。我孟获虽然很臭屁，很爱面子， 对， 可是我也知道廉耻， 哦呦， 是为八德。 好了好了， 你去告诉丞相，这次我服气了。 哎呦，服气了，真不容易啊！这下传令官赶快带着孟获去见诸葛亮。诸葛亮就问孟获：“你真的服气了吗？” 孟获说，我心服口服了。我发誓，只要我们孟家还当南蛮王，我的子孙生生世世永远不再叛变。 诸葛亮很高兴地拥抱着孟获，叫大家来设宴庆祝。诸葛亮这一次呢，靠着七次作战，他把七次作战所占领的土地全部都还给了孟获。而且呢，他在南蛮设置了自治区，依然是请孟获来担任这个自治区的首长，管理整个南蛮地区。而蜀国的军队呢，全部都撤出这个地区，不留一兵一卒，也不留任何一个行政长官。 蜀国啊，有个叫费祎的官员啊，就问诸葛亮说，请问丞相，我们这样搞了半天，两手空空又回去了，啊，真的不设置一个行政官员跟孟获一起看守南蛮吗？ 哎，这么多南蛮的人，他们家里的人在打仗的时候被我们的军队打死了，如果我们留下什么行政官员，这些官员的生命会有危险的啦。再说南蛮这里哦，情势很不稳定，连他们自己的人都互相杀来杀去的，怎么可能会听一个外人的话呢？我跟你们讲，只要南蛮地区对我们顺从，以后不要再常常叛乱，我们不需要留行政官员，我们也不要剥削这里的资源，把它运到这个中央政府去用，这样子哦，大家长久可以相安无事，我的目的啊就达到了。 西元225年的9月啊，诸葛亮完成了对孟获的七擒七纵，终于平定了南蛮这个地方啊。他不留下任何一个行政官员，让南蛮啊充分的自治，这个做法呢，赢得了南蛮彻头彻尾的感佩啊。南蛮人呢尊称诸葛亮为慈父哦，他们每一年呢进贡珍珠、财物、各种药材。耕牛、战马、犀牛、狒狒跟蜀汉，从此啊就不再叛变。 蜀国渐渐的安定了。而魏国那边却又有人要死了。西元226年，曹丕啊忽然得了重病，本来大家以为只是小感冒，没有想到病情呢却越来越严重，到了最后啊群医束手无策。曹丕自己呢当时只有40岁，可是病情却恶化得非常的快。曹丕知道啊命不长久，就派人把曹真、陈群还有司马懿这三个人给找来。 曹丕在病床之上向大家宣布，由他和甄宓所生的小孩曹睿来继承魏国皇帝的位置。他也任命了曹真、陈群和司马懿三个人担任托孤的顾命大臣。交代完这些后事之后，魏国的皇帝曹丕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离开了世界。 曹丕的死讯啊，传到了蜀国。蜀国呢，很多人就幸灾乐祸地说：“ 哦， 哈，哎呦，风水轮流转，这一次总算轮到你曹丕死了哦。” 这有什么好高兴？每个人都会死啊！什么叫做这次也轮到曹丕死了哦？ 哎呀，你不知道啦，这先皇刘备过世的时候呢，曹丕啊，趁人之危发动五路大军50万的军队来攻打蜀国嘛。 是是是 现在他自己死了，蜀国的人呢，就建议诸葛亮说，这所谓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一次啊，我们至少要发动他个十路大军， 哎呦， 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 哎呀，又是想要报仇，诸葛亮呢就摇摇头阻止大家。耶稣说，别人打我们的左脸，我们就把右脸也给他打。 哎呦，诸葛亮怎么会学到这种怪腔怪调啊？ 跟孟获相处太久了。 哦，可是他什么时候改信基督教了啊？ 诸葛亮没有改信基督教，他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注意什么呢？ 大家不要忘记，当初曹丕发动五路大军的时候，蜀汉呢，有我这个诸葛亮在，化解了这五路大军。现在曹丕人虽然是死了，可是他们魏国最厉害的角色可还是生龙活虎的哦。 哦，最厉害的角色，那是谁呢？ 这个人叫做 Smart E，司马懿。司马懿这个人啊，绝对是厉害角色，我们不可以不提防他。 诸葛亮一说完啊，就听见有人哼哼哼哼的笑了起来。 诸葛亮一看啊，是马谡在笑，他就问说：“马谡笑什么？” 马谡说：“丞相，你不用担心，我马谡呢有一招，不费任何的力气啊，我包管叫这司马懿啊死无葬身之地。” 哦，说来听听啊。 曹睿啊，这个小孩子啊，他的妈妈甄宓啊，从他小时候就被害死了哦。这个没有妈的孩子啊，很没有安全感。现在呢，他才接任皇位啊，权力并不稳固哦。这一定更是疑神疑鬼的。我们呢，只要在洛阳啊邺城散布流言，就说是司马懿要造反 哦， 然后呢，再伪造司马懿这个招兵买马的公告啊，趁半夜到处乱贴。 哎呦， 相信呢、啊，这曹睿啊，一定会对司马懿不信任。从不信任呢、啊，再转为愤怒，最后啊，下手杀掉司马懿。 哎呦，这么狠的技巧啊！诸葛亮啊，就说，从内部挑起他们的矛盾，就这样办吧。果然啊，过了几天，洛阳啊、邺城啊，每个槟榔摊都可以看到海报。这个海报的内容啊，就是要叫大家响应司马懿，要来推翻曹睿的政府，要拥护被冷冻了很久的曹植出来做皇帝啊。 哎呦，这曹睿看到这些海报以后啊，大惊失色、哦、他就问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啊、哎呀，朝廷上面有一些像华歆啊、王朗啊这些马屁精哦，他们立刻就说赶快杀掉司马懿。只有这个三位顾命大臣当中一位的曹真呢力排众议。曹真就跟皇帝曹睿说，我们的先帝曹丕啊，跟他的弟弟曹植，他们两兄弟争王位争了那么久，谁是曹植的人马，先帝心里面很清楚。他既然会委托司马懿担任你的顾命大臣，那司马懿啊，根本就不可能是那个曹植的人马啦。 这曹睿就问了哦，这万一司马懿真的是想造反呢？ 曹真思考了一下，就建议说，司马懿他现在是镇守在雍州跟凉州，我可以建议皇上啊，假装到雍州附近去郊游。这么一来，司马懿就非得来迎接皇上不可。 到时候呢，我们在皇上的身边埋伏大批的御林军，然后我们观察司马懿对皇上你的态度如何。如果他态度不佳，而且带着很多的军队来见皇上的话，就表示他有造反的意思，我们就当场把司马懿逮捕，这样就可以了。 魏国的皇帝啊，曹睿一听呢，就同意了这个曹真的建议啊，带着10万的御林军啊，来到雍州附近去郊游。 带10万人郊游，吓死人！ 这司马懿啊，听到说皇上要来郊游的消息哦，心里还很得意啊。 哦， 他想说啊，皇上呢，一定是对我特别信赖，才会特别到我的管辖区来郊游。 说的也是， 如果呢，我顺便啊，让皇上来阅兵，看看我训练部队的成果 哦， 那皇上一定很开心。于是啊，这司马懿啊也带了10万的部队，他叫部队啊摆好分列式哦，他自己呢就跪在路旁啊，准备迎接魏国的皇帝曹睿。 哎呦，完蛋了，这是要决战吗？皇帝带了10万的御林军，司马懿带了10万的正规军，这下可好了。皇帝曹睿啊，远远的就看到司马懿摆出了10万大军来，他吓得不敢再继续往前进，他就叫大司马曹休去看看怎么回事情。这曹休啊，一马当先，嘟嘟嘟嘟嘟嘟跑了100公尺，就跑去质问司马懿说：“司马懿，你受先帝之托担任顾命大臣，你怎么可以造反？” 造反不是郊游吗？什么造反？没有啊， 没有啊。那你为什么带了那么多军队来？你想要挟持皇上吗？ 哦，这司马懿啊，慌慌张张把手一挥呢，叫军队退后100公尺哦，自己呢就咚咚咚咚咚咚跑了100公尺哦，跑去跪在皇帝的面前哭诉说：“皇上，我怎么可能造反呢？这一定是蜀国或者是吴国的奸计，要挑拨我跟皇上的情感。” 哦，19岁的皇帝曹睿啊，望着司马懿，心里面也拿不定主意啊。 这司马懿就说了：“皇上，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我呢立刻就带着部队先进攻蜀国，再消灭吴国。 哦呦， 这样总可以表明我对魏国的赤诚了吧？” 一听到司马懿这样子讲啊，曹休就赶快在皇帝的耳朵旁边悄悄地说：“开玩笑，怎么可以再让他带军队？皇上，你让他退休回家吧，你不杀他已经对他很恩典了。”于是啊，皇帝曹睿就冷冷地对司马懿说：“你把兵权交出来，回乡下去休息休息吧。” 诸葛亮啊，一听到司马懿被下放回家，高兴得不得了，呦比！他立刻啊，召集了文臣武将哦，就拟定了作战计划书。接着呢，他写了一篇前出师表，上书啊给蜀国的皇帝刘阿斗。 前出师表很有名哦。 这篇文章啊，其实呢有点像是个唠叨的老妈妈对着她的儿子啊碎碎念，这里碎碎念 念些什么的。 这文章一开始呢就请念阿斗说：“先帝创业未半，中途过世。现在呢天下分成3块，我们益州又很疲困， 是 正是危急存亡的时刻。 你 知道吗？大家之所以这么拼命，并不是因为股票要上市，其实主要是要报答先帝刘备对他们的恩惠。” 哎呦，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那么努力都是冲着你爸爸的面子，不是看你的面子啦。 对呀，所以呢你一定啊要听取别人的意见，特别是对大家的赏罚一定要一致 哦， 绝对不可以作威作福，也绝对不可以有特权。 哎呦，他管的还真多呢。他对这个刘阿斗真的是很不放心。诸葛亮在这篇前出师表里面接下来又说了：“ 我出发去打仗之后，你一定要亲近贤臣，远离小人啊。交代完这句话，诸葛亮就准备要来一段比较感性的内心独白。 请说。 我诸葛亮出身微贱，承蒙先帝爷刘备看得起我，三顾茅房，不是三顾茅庐，把我请了出来。一晃眼已经过了21年了。 哦，很多妈妈念儿子不听话，念到最后都跟诸葛亮学。 啊， 我还没有嫁给你爸爸以前，我不卑贱，我是个大小姐。一晃眼也过了21年。 是是是， 你爸爸当年怎么追我又怎么追我，我好不容易才嫁给他。 是， 现在煮饭洗衣服扫地，我一切都为了你们，你们却一点都不听话。 哎呦，好了好了，不要再念了。啊，其实诸葛亮哦，也希望能够像这些妈妈一样的念一念这个刘阿斗，他对刘阿斗真的有很多话要说，所以他接着又说了：诸葛亮，我时时刻刻忧心烦恼，就怕不能够把先帝交代我的事情做好，所以我才会亲自渡过那有毒的泸水，去对付那个南蛮王。南方虽然已经平定，可是我立刻又要带着军队挥师中原，拼了我的全力要消除曹魏，复兴汉室，这是我报答先帝唯一的方法。 哦，好感人。 接下来诸葛亮又唠叨了一遍。 还唠叨啊？ 皇上，你一定要听贤臣的话，你要自己多努力，要用功， 是 多看地图，搞清楚地球仪为什么是斜的。 哦， 要加油 啊！只差没有说要多喝水，少吃零食，多运动哦， 少吃汉堡。最后他说了，我就要远征，我就要出发了，临表涕泣，我的眼泪一滴一滴滴在这个纸上面，不知所云，我已经痛哭到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了。诸葛亮誓师北伐，他指定赵云和邓芝做先锋，魏延为大将，王平跟张翼为副将。诸葛亮一共集结了30万的大军，进驻到了汉中。战争即将开打，就要召开军事会议。可是，在第一次的军事会议当中，诸葛亮就跟魏延吵起来了。 哎呦，有什么好吵的呢？ 从蜀国的汉中要攻打到魏国的长安去，必须要经过北边一大片秦岭。 秦岭， 秦岭这个地方山势非常的险峻，所以诸葛亮就主张从西边绕过秦岭西侧的岐山，再从西边往东边一关一关的往长安进攻过去。 哦，这样子呢，虽然路途比较遥远，但是啊，这路况比较好。 问题是魏延并不以为如此。他提醒诸葛亮说，你只要给我5000名的特种部队，我就可以行动非常的快速，从一般人根本难以通过的那一条子午谷直接穿越过秦岭抵达长安，然后突袭长安的防守者夏侯茂，只需要不过10天的时间，到时候我成功以后呢，丞相你再带着大军走大马路，从西边的斜谷穿越秦岭到达咸阳，我们这样子一东一西就可以很轻易的攻下长安跟咸阳这两个据点。 诸葛亮想了想说，你这太鲁莽了吧。 啊， 子午谷那么狭窄，万一对方在山路中埋伏，你的5000人不就全军覆没了吗？ No， 我绝对不采用这个方法。 啊，丞相，秦岭的山谷通路有那么多条，怎么可能有人搞得清楚我会选哪一条呢？而且哦，丞相，你每次都走大马路，人家一定也派很多军队在大马路上等着你啊。我们蜀国啊是小国，资源很少，要学会用很灵活的突袭的方法嘛。你每次搞这种长期消耗战，要消耗到什么时候的？ 啊，我照规矩打嘛，谨慎小心啊，不见得就不能赢啊。为什么一定要用你那种危险的赌大家的性命的方法呢？ 魏延听了以后啊，很不高兴，在那边一直念念叨叨的。我用危险的方法，我赌大家的性命，你自己还不是常常用危险的方法赌我们的性命啊？ 啊，诸葛亮就很不高兴地问说，你在那边念什么啊？ 我哪有在念什么，你是丞相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将军而已。好啦好啦，子午谷计划不用就不用啦，照你的意见啦。 确定了走大路的计划之后呢，这诸葛亮的前锋啊，赵云跟邓芝立刻绕过了岐山北上啊，来到这南安郡附近呢、啊，准备发动攻击。 哦， 这魏国方面呢，听到了消息啊，也立刻派出了曹操女儿清河公主的老公 哦， 驸马爷夏侯茂来担任主将。 哦呦。 这夏侯驸马呢、虽然是主将、可是呢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主将， 那还能够打仗啊？ 啊，所以这是一场老鸟对菜鸟的战争哦。 是 北伐军的前锋啊赵云呢，果然啊就把夏侯茂的军队啊杀得连滚带爬，狼狈的逃回到南安郡去、 啊驸马好可怜哦。 这夏侯茂没有打过仗呢，不过啊在南安的太守啊杨凌这家伙啊可是老鸟、这反正南安的粮食呢够吃一年啊。安的太守杨凌呢就决定要关住城门哦，任凭赵云邓芝啊怎么攻打就是死不出来哦。他们啊打算啊熬到蜀军的粮食通通吃完了，看你们还能怎么样哦。哦，果然啊这赵云跟邓芝啊打了十几天啊，发现啊这南安城啊简直是一点空隙都没有。这几个人啊只好回去报告丞相。 诸葛亮听了以后呢，又坐着他的小型侦防车出来了，来到了这个南安城呢，在那边观察半天，然后他就讲了，这个南安城啊，壕沟深，城墙高，这样很难打下来哦。 哇，那该怎么办呢？ 诸葛亮拿起地图一看说，南安城的附近有两个卫星城，叫什么名字啊？ 报告丞相，这第一号卫星城啊叫做安定，这第二号卫星城呢叫做天水。 很好，有两个卫星城，这样子我就有可以下手的地方了 哦。 第二天一早，就有人跑去敲一号卫星城的大城门，在那边大叫说，啊，我是夏侯茂大都督派来的特使，赶快开门啊。 这守门的阿贝啊一听到是夏侯茂的特使，立刻就开门哦，就带着他去见一号卫星城的一号太守。 崔太守啊，这个特使哦一看到了一号太守就说，我们夏侯大都督被困在南安城里面，特别叫我拼了老命杀出重围来跟一号太守你求救。 这一号太守就问了，你可有公文？ 哦，要公文当然有了。这个特使就从贴身内衣里面掏出了公文来给这个崔太守看。 天哪，这什么公文嘛，根本都是汗水啊，模糊不清嘛。 一号太守，我能够活着到你们这里敲门，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你难道还要求我不流汗吗？对不起，我没有空再跟你啰嗦，我还要赶去第二号卫星城求救，我先走了，拜拜。说完骑着马，这个特使就冲出城外不见了。过了一天哪，另外又有一个特使来了，急如星火的又在那边敲城门，然后呢又交代一号太守说，夏侯大都督说二号卫星城都已经派了人去支援了，为什么里面一号卫星城的援兵这么大牌，到现在还不出来帮忙？ 哦，这本来啊一号卫星城的太守崔太守啊还有些犹豫哦。可是呢接二连三这些夏侯大都督的什么特使啊特使啊搞得他、不能再不出面哦。 对啊， 这一号太守啊赶忙率领着军队出了城哦， 赶往南安的方向去救援夏侯茂啊。嗯，这崔太守啊，这不出城还好哦。哦，这一号太守一出城，才不到半路啊，埋伏在两边的蜀军啊，就冲了出来哦，把这一号太守的部队啊，杀得四散逃逸啊。 哎呀，有人埋伏，搞半天什么特使、特使，都是诸葛亮安排的。目的就是把这个一号太守啊从卫星城里面引出来 哦。这一号太守啊慌慌张张要逃回自己的一号卫星城哦，这才发现啊，天哪，城池早已经被这个魏延啊给占领了、哦、这一号太守啊崔亮眼看他中计走投无路啊，只好举双手投降。 诸葛亮抓到了一号卫星城的崔太守，就跟这个崔太守说，我打南安城打不进去，现在呢我要你进南安城去，你去跟南安的太守杨凌说，叫他乖乖的把夏侯茂大都督给我交出来，你如果办得成这件事情，我就免你一死，还保证你升官发财。 对，我看这诸葛亮有一点阿斗 怎么说， 诸葛亮手上没有人质哦、嗯、他难道不怕这崔亮一号太守一旦被放走，他跑得无影无踪消失了吗？ 啊，诸葛亮自有妙计，你怎么能够了解呢？ 这一号太守崔亮啊，虽然是满口答应诸葛亮，可是呢他一被放走啊，立刻就跑去南安啊，告诉这南安的太守杨凌说，诸葛亮这个大傻瓜本刀放我走，还叫我来劝你投降蜀国。哎， 南安的太守杨凌哈哈大笑说，哎，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来好好整一整这个诸葛亮呢？ 这一号卫星城的崔太守就说了，我看啊，我们可以假装愿意投降蜀国、让这蜀军进城，然后等他们进城之后呢，我们关起门啊，然后我们就瓮中捉鳖，桶子里面捉乌龟。 哦，你这个主意很不错哦，不过我要在南安城里面安排一些埋伏来整他们，我需要一点时间。 好，这一号太守崔亮就说，那我负责啊去拖延时间哦。所以呢，这一号太守啊立刻呢又出城回去见诸葛亮，跟诸葛亮啊报告说，哇，已经说服了南安的太守杨凌，叫他开门投降。不过啊，这南安的杨太守啊，考虑到夏侯茂的身边呢、人马众多，不好下手，他恐怕需要一点时间准备。 诸葛亮一听到准备两个字，就想到南蛮王孟获这个笨蛋设计的技巧，也是在家里准备啊。可是诸葛亮呢，表面当然不动声色，就跟着一号太守说，哦，夏侯都督身边的人马众多啊，没关系，我有帮手可以帮你们忙。让我派关兴还有张苞，他们打扮成小兵的样子混在你的部队里面，你呢就把他们顺便带进南安城里面去埋伏在夏侯都督的家里面，到了半夜啊，你跟杨太守举火把为讯号，打开城门让我的军队进去，到时候大家里应外合，夏侯都督啊无路可逃了。 这一号太守啊崔亮既然已经跟人家说好是要投降嘛，就不得不同意让关兴跟张苞混进去 啊。是啊， 无可奈何，这一号太守呢只好偷偷摸摸的派人啊飞箭传书射进这南安城内啊，告诉南安的杨太守这个消息啊、这杨凌啊，这杨太守呢立刻就去找夏侯茂商量、夏侯茂说，诸葛亮派关兴跟张苞打扮成小兵来杀我。 对啊， 好，我们将计就计，就让他们进城，等这关兴张苞啊一被送到我这里啊，我就叫人把他们两个通通抓起来。接着啊，你再故意举火把当讯号，骗着诸葛亮进城啊， 我们把他们全部都杀光光。 哎呀，这两边的人通通都各怀鬼胎啊。不久之后呢，一号太守果然就依照着他们的约定哦，带着他的部队里面呢，就混着关心跟张苞两个人打扮成小兵的样子。崔太守呢，带着这个部队到了南安城下，就大喊：“赶快开门呐！我是一号崔太守来了。” 这南安城的太守啊，杨凌站在城头上啊，看见了一号太守崔亮，就开始演戏了哦。杨凌就下令说：“哦，既然是一号太守崔太守的部队，就开门让他们给进来吧。” 城门一开，护城河的桥梁也慢慢的放了下来。关兴跟张苞他们两个人啊，身经百战，很机警，所以他们两个人就立刻像闪电一般的移动，一前一后夹住了这一号的崔太守，不让崔太守有开溜的机会。这个时候啊，南安城的杨太守还不知死活，继续在演戏哦，从南安城的城墙上面就走下来，来迎接崔太守。他才刚刚靠近了100公分之内的时候呢，突然关兴就拔出了腰刀来，一刀就把这个杨太守砍得身手分成了两段。这怎么回事啊？我们约好的剧本才刚开始演呢，怎么就杀人了呢？一号崔太守大吃一惊，转过身来赶快就要跑，可是也被张苞顺手一枪，也把这个一号崔太守给刺死了。南安城的守军发现情况不对，急着赶快要收起桥梁，关上城门。可是呢，关兴的动作非常的快，这个时候已经冲上城墙去，杀死了守城门的士兵，放下了桥梁，大开城门，让诸葛亮的军队啊，全部都冲进城来。守南安城的魏军呢，措手不及，被杀得弃甲而逃。就这样，诸葛亮靠着准确的预测敌人的心理，轻轻松松就攻下了南安城，抓住了夏侯都督。 诸葛亮呢，发现敌人啊无懈可击哦，于是想办法在敌人的周边制造出许多的漏洞哦，终于呢逐渐瓦解了南安以及第一号的卫星城哦，真不愧是天下第一大军师哦。这紧接着呢，只剩下了第二号的卫星城天水哦。这诸葛亮呢，继续啊进行他的虎胆妙算的计划。他先是啊派了赵云埋伏在城外，接着呢又派人假装是夏侯茂的心腹特使，三番两次啊的进入天水这个二号的卫星城啊，威胁这个二号的太守马尊啊，也要他出兵来援助南安。 哎呦，那个时候的消息真的是太不灵通了，老板已经被抓起来了都还不晓得，而且呢一模一样的剧本也可以这样子重演一次都没有人管呢。 虽然剧本是一模一样啊，不过呢这人性啊都有共同的弱点哦。这二号太守马尊啊，很快的呢就像诸葛亮所预期的，就带着军队出城赶往南安。 这二号的马太守啊，带着救援部队离开了二号城天水之后呢，埋伏在外面的赵云啊，立刻判断天水城里面已经没有守军可以防备了，所以他马上就大摇大摆地跳出来，指着天水城上面的守将说：“喂，你们已经中了我们诸葛丞相的妙计了，赶快打开城门投降，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吧。” 没有想到啊，这个时候呢城里的人竟然哈哈大笑地说：“喂，你们才中了我们参谋长姜维的计了呢。” 姜维？姜维是谁啊？哪家唱片公司的？是这一季新推出的新人吗？ 赵云啊正纳闷着哦，完全没有注意到啊魏国的军队啊从四面八方啊悄悄地围了过来啊。 哎呦， 接着呢一个年轻的将军啊骑着马走了出来哦。这将军啊人如玉树临风，马有如玉冲倒叉。 什么叫做一冲倒叉？ 就四根马腿很漂亮嘛，好像倒叉在地上喽。 是是是， 这个将军就说：“姜维就是我，哦，你们的诸葛亮中了我姜维的计了。” 赵云听到这里下巴都快要掉下来了。哈，一向只听说过别人中我们诸葛丞相的计，怎么可能我们诸葛丞相会中人家的计呀？ 蒋伟啊，笑着说，你们诸葛丞相啊早就过时了 啊。 蒋伟的口哨用力的一吹， 干什么呀？他也有怪兽兵团吗？ 不是，这时候啊，二号卫星城的二号太守马太守还有他的部队啊，又通通回来了 啊， 他们根本没有上当。 诸葛亮的计谋竟然被姜维给拆穿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不仅让赵云吓了一跳，也让诸葛亮吓了一跳。本来大家以为诸葛亮当家做主之后，蜀国应该是可以横行天下，谁料到武林当中新人辈出，连小小一座天水城都有姜维这样子的新生代谋略家出现。诸葛亮到底要如何对付这个姜维？而被马谡用计陷害失去兵权的司马懿，真的从此不再现身江湖了吗？还是他依然会有败部复活的机会，再度跟诸葛亮继续恶斗下去呢？各家的 IQ 高手的对决，使得三国时代成为谋略家的大擂台了。